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张绍文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线上疑难问题该如何排查和跟踪。 95% 以上的崩溃都能解决或者规避，大部分的系统崩溃也是如此。这是我在专栏崩溃优化中曾经夸下的海口。虽然收集了尽可能丰富的崩溃现场，但总会有一些情况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。我们无法直接从崩溃日志里找到原因。事实上，我们面临的难题远远不止崩溃。比如说，用户投诉文件下载到 99% 之后无法继续，那如何确定是用户手机网络不好，是后台服务器出错，还是客户端代码的 bug？ 我们的业务逻辑越来越复杂，应用运行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因此，在实际工作当中呢，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线上疑难问题。对于这些问题，如何将它们抽丝剥茧，有哪些武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排查和跟踪呢？对于疑难问题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崩溃和非崩溃两类。一般有哪些传统的排查手段呢？首先是本地尝试复现，无论是崩溃还是功能性的问题，只要有稳定的复现路径，我们都可以在本地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或工具进行反复分析。但是真正的疑难问题往往都很难复现，它们可能跟用户机型、本地存储数据等环境有关。还有发临时包或者灰度包，如果发临时包给用户，整个过程用户配合繁琐，而且解决问题的时间也会很长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联系到用户，这个时候只能通过发线上灰度包的方式。但是为了一步步缩小问题的范围，我们可能又需要一次次的灰度。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些武器帮助工程师用非常低的成本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的收集足够丰富的信息，更快速的排查和解决问题。在日常开发过程中，我们经常会使用 Logcat 日志来排查定位代码中的问题。对于线上问题，我们也希望可以有用户的完整日志，这样即使问题不能复现，通过日志也可能定位到具体的原因。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客户端日志只有当出现问题且不容易复现时，才会体现出它的重要作用。但是为了保证关键时刻有日志可用，就需要保证程序整个生命周期内都要打日志，所以日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。在过去，因为性能和可靠性问题，通常我们只针对某少部分人动态打开日志开关。那如何实现一套高性能、日志不会丢失并且安全的日志方案呢？微信在2014年就实现了自己的高性能日志模块 Xlog， 并且在2016年作为 Mars 的一部分开源到 GitHub。 关于 Xlog 的更多实现细节，你可以参考源码或者文稿里链接的会议分享。Xlog 方案的出现可以让全量用户全天候打开日志，也不需要担心对应用性能造成太大的影响。但是 Xlog 只是一个高性能的日志工具，最终是否能解决我们的线上问题，还需要看我们如何去使用它。所以微信制定了严格的日志规范，定期对拉取的日志做规则检查，一旦发现有违反规则的情况，会做出一定的处罚。我选取一些日志规范分享给你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。日志打点怕打太多也太少，出现问题也没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去定位分析问题，应该打多少日志，如何去打日志，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准则，这需要整个团队在长期实践中慢慢去摸索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不重视，也不愿意去增加关键代码的日志，但是当我们通过日志平台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以后，团队内部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种习惯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。对于移动应用来说，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日志类型，例如代码日志、崩溃日志、买点日志、用户行为日志等。由于不同类型的日志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这样会导致日志比较分散。比如我们要查一个问题，需要在各个不同的日志平台查不同的日志。美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提出了统一日志平台的思路，也在 GitHub 开源了自己的移动端基础日志库 Logan。 Logan 整合了各式各样的日志平台，打造成一个统一的日志平台，进一步提升了开发人员查找问题的效率。不过无论是 Logan 还是 Xlog， 日志一般会通过下面两种方式上报。第一种 push 拉取，通过推送命令只拉取特定用户的日志。第二种主动上报，在用户反馈问题、出现崩溃等一些预设场景主动上报日志。对于用户日志，我们是否已经做到尽善尽美了呢？手动买点的覆盖范围有限，如果关键位置没有预先买点，那可能就需要重新发包。所以美团在 Logan 基础上还推出了安卓动态日志系统 Homes。Homes 的实现跟美团的 Robust 的热修复思路差不多，需要对每个方法进行了插桩来记录方法执行路径，也就是在方法的开头插入一段桩代码，当方法运行的时候就会记录方法签名、进程、线程、时间等，形成一条完整的执行信息。 但是这套方案性能的技术难点比较多，一般只会动态针对出现问题的用户开启。虽然这个思路有一定的启发性，但我认为其实并不太实用。一来，对每个方法插装会对安装包体积和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导致这套方案过于笨重。二来，很多疑难问题都具有偶发性，当用户出现问题后再去打开用户日志，可能也不能保证用户的问题可以复现。只要你能在本地复现，我就能解决，这可能是开发对测试说过最多的话了。在本地，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日志或者使用 debugger、 GDB 等这样的调试工具反复进行验证。针对远程用户，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具备本地一样的动态调试能力，想想都觉得激动人心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实现远程动态调试呢？动态调试又或者是动态跟踪，它们属于高级的调试技术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。例如 Linux 中大名鼎鼎的 dtrace 和 systemtab， Java 的 btrace 都是非常成熟的方案。我推荐你仔细阅读动态调试漫谈和 Java 动态追踪技术探究这两篇文章，特别是前者让我有非常大的收获。在安卓端，我们能不能实现对用户做动态调试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请先来思考一下，平时我们通过安卓 Studio 进行调试的底层原理是什么？其实我们的学习委员彭飞之前已经讲过这块内容了。回到安卓 JVMTI 机制详解中说到的 Debugger Architecture， Java 的调试框架是通过 GPDA， 它定义了一套独立且完整的调试体系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Java 调试框架的信息，可以重新回顾一下安卓 JVMTI 机制详解里给出的参考链接。对于安卓来说，它的调试框架也是在 Java 调试框架基础上进行的扩展，主要五个组成部分。如果想要实现对用户的远程调试，我们需要修改其中的两个部分。第一是 GDWP， 我们不能使用系统 ADB 的方式，而是希望将用户的调试信息经过网络通道发送给我们。第二是 GDI，对于客户端调试数据的展示，我们不太容易直接复用 Android Studio， 需要重新实现自己的数据展示界面。关于具体的实现细节，你可以参考美团的文章《安卓远程调试的探索与实现》，最终整体的流程请返回文稿来查看。当然，不同于本地 debug 包的调试，对于用户调试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突破 ProGuard 和 debug 包的影响。总的来说，这套方案有非常大的技术价值，可以加深我们对 Java 调试框架的理解，但是它并不实用，因为大部分的场景我们很难在用户不配合的前提下做好调试，而且调试过程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并不容易控制。不过退而求其次，通过这个思路，我们可以在本地实现无线调试，又或者是实现对混淆包的调试。如果说远程调试并不很实用，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让用户无感知调试呢？用户无感知代码更新，这不正是动态部署所具备的能力吗？而且动态部署天生就非常适合使用在疑难问题的排查上。我还记得曾经为了解决崩溃问题，我们历经一个月，一共发布了30多个动态部署，反复的增加日志，增加 hook 点，最终才得以解决。动态部署存在生效时间比较慢，无法覆盖 100% 用户等问题。对于一些特定问题，我们可以通过下发预设规则的方式来处理。网络远程诊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。例如有个用户反馈某个网页无法打开，我们可以通过本地或者远程下发指令方式，对用户的整个网络请求过程做完整的检测，看看是不是用户的网络问题，是不是 DNS 的问题，在请求的哪个阶段出错了，错误码是什么等等。除了网络的远程诊断之外，网络疑难问题的排查和跟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，它涉及业务请求从域名解析、流量调度到业务统一接入，再到业务调用的整个访问链路，属于大网络平台的一环。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端生成的 Trace ID 将统一收集和整合客户端日志、服务端调用日志、自建 CDN 等日志，建立以用户为维度的监控平台，提供问题定位功能。例如谷歌的 Dapper、 阿里的 Eagle Eye、 微信的点击流平台、 QQ 的全链路监控平台等等，都是通过这个思路来实现的。类似网络远程诊断，又或者是删除某些文件、上报某些信息，这些预设规则是建立在我们已经踩过某个坑，或者更多情况是已经无数次踩到同一个坑，并且忍无可忍，才会搭建一套相应的诊断规则。那我们能不能不通过动态部署，也可以简单的调用某些 Java 代码呢？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非常强大的 Lua 脚本语言。 iOS 之前大名鼎鼎的 Vax 热修复、腾讯 Unity 3D 的热更新方案都是使用 Lua 来实现。Lua 的 VM 非常小，只有 200KB 不到，充分保证了时间和内存开销的可控。我们可以对目标用户下发指令，动态的执行一段代码，并将结果上报， 又或者在方法运行的时候去获取某些对象参数的快照信息。对于 Lua 的使用，你可以参考官方文档。为了方便我们在安卓更加容易的使用 Lua， 有不少开源库对 Lua 做了更好的封装。美团的 Homes 也利用 Lua 增加了 DB 查询、上报普通文本、 Share 的 Preference 查询、获取 Context 的对象、查询权限、追加买点到本地、上传文件等综合能力。正因为 Lua 脚本如此强大，很多大厂 App 也都在安卓中集成 Lua。 那总结一下，对于美团、支付宝、淘宝这些超级应用来说，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的业务，可能有上千人同时在一个应用上面开发协作，业务量大，多地区协作开发，业务类型多，每当出现问题都会感到耗时耗力，心力交瘁。正因为反复痛过，才会有了微信的用户日志和点击流平台，才会有美团的 Login 和 Homes 统一日志系统。所谓团队的提质增效，就是寻找团队中的这些痛点，思考如何去改进。无论是流程的自动化，还是开发新的工具、新的平台，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在你的工作中遇到或者解决过哪些经典的疑难问题，还有哪些强大的疑难问题的排查武器，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和其他同学。无论是推送拉取用户日志，还是远程调试命令的下发，我们都需要具备区分用户的能力。对于微信这样强登录的应用，我们可以使用微信号作为用户标识，但是用户登录之前的日志该如何收集呢？对于用户唯一标识，谷歌有自己的最佳实践方案。对于大部分非强登录的应用，搭建自己的用户标识体系非常重要。用户唯一标识需要考虑漂移率、碰撞率以及是否跨应用等因素。业界常用的方案有阿里的 UTD-ID、 腾讯 MTA-ID。 那今天的课后作业是应用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用户标识体系，请你在留言中写下自己的答案。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，邀请他一起学习。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，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，期待与你一起。